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这周因为人员的特殊安排，所以我已经连续上了第三天直播，前两天都是替班，今天终于轮到我自己本身应该专注于的一个节目环节。欢迎各位在我们下午的4点到5点，不管是在下班之前还是在下班路上守候在我们的广播前，或者您有时间可以打开新浪微博或者是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今天周三，母婴的话题，我们今天直播间除了我这个辣妈代表之外，还有三位非常专业的专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来一一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来，三位抢着来。 大家好，我是 IBCLC 冯月。 嗯，欢迎。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IBCLC 宋丹。 嗯， 哎，大家好，我是金宝贝的 LC。 这个三位很有缘分，虽然是第一次同框，但是都是分别来到我们节目很多次的几位，而且今天一到了以后发现每一个人的 title 当中都有重合的那个部分。LC 和 IBCLC。 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IBCLC 是一个国际认证哺乳顾问的这样一个缩写，所以其实三位的领域都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有交织，有这个不重合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各位在我们的全屏上应该能够看到我们的主题叫做宝贝的节奏你怎么来 hold 住。这个节奏可能不能单纯的理解为音乐的节奏，而是宝贝在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 对， 他们在对外 social 打开自己心门的各个阶段的那些节奏。所以收音机前也好，在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观众，你正在处在这样一种对于宝宝的节奏抓不住 get 不到他们点的这个阶段的话，就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先要来进入到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来看一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资讯讲到的是一部动画片。我们之前提到动画片呢，可能各个其他国家的动画片对于我们自己国家的小朋友们影响会比较深一些，比如说迪士尼呀，比如说像日本的巧虎啊，还有现在很流行的英国的小猪佩奇呀，等等，都是家长小孩都非常喜欢看的。包括我之前还看到有妈妈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条这样的微信说，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还没有给他看小猪佩奇的家长，我提醒你们不要看，不要看。 上瘾是吧？ 不是，理由是我们家孩子看了半年，到哪儿都跳，床上跳，地上跳，蹦来蹦去到处跳，还学猪叫，都已经半年了，依然改不掉，就是戒不掉。 啊，都是泥坑。 对，所以试想一下，确实他很有魔性，因为他每一集的开场都会说This is Peppa, I am Peppa Pig, This is my brother George, 然后他每一个后面都会有一个猪叫， 呵呵，那个叫声。 重复对孩子影响极大， 非常的大。 对， 所以我们家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现在会都会学那个猪叫。所以每一部动画片都会有自己影响很深远的地方哈。那我们今天首先要推荐的这一部动画片呢，是国产的原创系列动画片。我们近些年一直在推荐说国产的原创的是值得支持的，这一部系列动画片叫洛宝贝，最近呢在北京卡酷少儿频道首播了。这一部动画片讲述的是一个7岁女孩洛宝贝一家的趣味故事，可以让小朋友家长们在欢乐之余去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同时还可以了解到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洛宝贝的形象，非常的可爱，而且是那种活泼开朗的阳光女孩的样子， 伶俐的那种女孩。 咱们北京的很多人可能会熟悉洛宝贝，因为朝阳区的形象代言人就是她 啊。对 啊，你们应该在大马路上都见过洛宝贝哈。应该是一个爱画画的小姑娘。 那这个天真烂漫的七岁中国女孩和一对相亲相爱的上班族夫妻，两位照顾家的老人，这是一个五口之家，三代同堂。所以几乎这个动画片里面每一集的剧情都会围绕一个小矛盾来展开，而这个小矛盾的来源呢，也都是咱们身边会发生的很普通的细节和一些小故事，所以代入感应该是很强的。就有点类似咱们小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猜想啊，应该是 孕育着家庭生活的哲理那种。 你看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很可爱的卡通形象，像小鸟啊，大熊啊，这是它的一些 KT 版的一些宣传形象。所以这个洛宝贝的受众呢是4到7岁的儿童，动画片里面会有涉及到孩子的生活习惯的养成啊，想象力、创造力、思维能力的培养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当然也希望家长在陪同你的孩子一起来观看这个动画片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这些故事去偶尔的反思一下自己在教育过程当中的一些优点呢和缺点。家长也是需要夸的，不能只说缺点。 很有必要。 三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 LC 你接触的孩子比较多，虽然自己还没有孩子，你身边的孩子们他们都在看一些什么样的动画片？ 基本上就是刚才袁一说到的小猪佩奇，现在是风靡了， 最火的， 对，最火的。然后之前会有巧虎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些都是习惯养成类的。 那丹丹呢，因为你的二宝其实也才1岁多一点吧。 对、因为我们家是两个男孩子，所以基本上我们家的动画片小的时候比较集中在这个米奇。小的时候土豆。 这是就是中文版的了，已经是。 对。然后比较大一些的，我知道同龄的孩子有一些看什么熊大熊二啊，或者类似的这种。 光头强的影响也很深远。 对，非常深远。 一口东北话老赠了。这也是家长们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 有选择的看，兼优选择。 对，真的要有选择的看，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会稍微引导一下。 对， 哎，在之前有喜羊羊， 有， 对，曾经也风靡过很长时间。 对， 只要有喜羊羊播出的电视台，它的收视率就会蹭蹭的往上涨。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好像好多大人也在看。 对， 因为里边他用了一些那个故事情节和道具，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孩子。 红太狼的爱情故事， 对， 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太像动画片。 对，嫁人要嫁灰太狼，大家都这么说嘛。但后来也被批判过这样的一些价值观了。那月月呢？你们家孩子算是 我们家孩子大了嘛？ 最大的， 对，这个他的成长历程简直就是绘本和动画片的陪伴。那个时候没有，一开始没有特别多的意识说要少看电视或者是那样。然后所以他好多人生的道理可能都是通过丁丁历险记。 这是很优秀的动画片。 对，然后通过但是还有熊大熊二 也入过坑。 他会学那种很 东北腔。 对，还有那个丁丁历险记有一个什么老船长，那个船长的那个很粗暴的那种说话，然后他就觉得好玩，他就嘎嘎嘎乐的不行。然后到现在就是他看到那丁丁历险记的绘本，原来是看动画片嘛，然后看到绘本现在还会乐，就乐的不知道他那个笑点在哪。 那童年记忆嘛。 童年记忆。但也很好的是很多那个又动画片和绘本都给他很多积极正向的引导。 对。 特别多。当年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国内引进了许多优质的动画片和绘本。 对。 再加上咱们小时候那些记忆，比如灰猫警长、九色鹿。 对。 雪孩子。葫芦娃。 对。 这些 我 会。 放给我爷爷。 对，会慢慢灌输一下给他看看。他会觉得他看雪孩子的时候都哭了。那时候他也就。 看那个都很。 对，不过3、4岁他就看懂了，当时让我特别惊讶。就是说那孩子化了，那个没了那意思。然后我觉得这都看懂了，真是。看懂事儿了， 我也小看孩子。 对， 他的模仿能力和他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在线的， 他就内化了，把好多情节他就内化了。 对， 我们也来问问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吧，你们记忆中的动画片，可能是一个暴露年龄的互动话题，可以告诉我们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可以是你自己看过的，也可以是你成为家长以后你陪孩子在看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找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以及在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活力982来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部动画片。第二条资讯讲到的也是月月刚刚提到过的，动画片是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娱乐环节。同时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开始注意到说电子产品 包括电视机对于孩子视力的早期的影响、 嗯、对， 所以会刻意的去减少或者是去制约他们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和频率、嗯、 对， 所以绘本就应运而生了、嗯、 是的是的， 其实早前就有，肯定就有，咱们小时候看的漫画连环画、嗯、其实就是绘本的一种、嗯、我觉得啊、嗯、那现在呢只不过绘本变得更加有艺术气息了， 对， 是的。 那最近呢2017年纽约时报最佳绘本评选活动也是进入到第65周年了，可见这个绘本的历史也是很悠久了。纽约时报联合纽约公共图书馆共同票选并且颁发了这个奖项，首次呢把这个大奖的名称改为了纽约时报纽约公共图书馆最佳绘本奖 The Best Illustrated Children's Books of 2017。 这次联合大奖的活动呢也是旨在表彰最具艺术价值的儿童作品，而且是带给年轻读者的一种杰出的图书。那以下的10本书是今年获到这个奖项的作品，相信我说到的这个十本书名当中，有一些家长他是已经拥有了这个绘本并且给孩子讲过的。 嗯， 每一本的故事情节，每一页图画都会很有特色，而且绘本最好的是成年人也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 嗯， 一会儿请三位来分享一下这个绘本的经验哈。 好， 我们先来配着图片看一看这一次获奖的这10本绘本，分别是《回家的夜晚》《羽毛》《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海边小镇》河流、天空之王、羽毛、无所事事的奇妙一天、穆迪、蓝调之父、穆迪沃特斯的故事，还有弗里达卡罗和他的小动物们，配合着我们这个画面上出现的这个图片，如果最近家长们想要入手一些绘本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一个榜单，这样的前10名， 赶紧截图 截图下来那问问三位哈，因为都有各自接触孩子和带孩子的经验，你们在自己的经验过程当中会给孩子念一些什么样的绘本？ 我先说。 好 ,LC 先来，对对对。 因为在我们那边会专门为孩子挑选一些绘本，是比如3岁左右或者2-3岁的孩子，我们 是会分类的。 对，他其实每一个绘本是对应相应的年龄的、嗯、因为有的你太难的情节太小的小朋友他是看不懂的， 包括有一些画风、嗯、可能也是不太吸引小年纪的小朋友去关注的。 对，他的绘本的那个就是内容都很多，比如有的是生活养成类的，比如怎么穿衣服怎么吃饭，这些其实在规范孩子行为上可以通过重复给他们强化、嗯、慢慢就给孩子其实到了洗脑的过程、 嗯、 然后之后我们是比较注重的是人格的，孩子人格的培养，在每一阶段，比如在2岁左右，其实孩子开始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了，因为你要做一个情商高的人，首先你要先理解自己，比如什么样子叫生气，什么样子叫伤心，什么叫兴奋、嗯、他才能可能把这种情感投射给其他人，所以才可能变成一个情商高的一个孩子。 嗯， 所以这边我们一般会推荐一本书叫 The Way I Feel， 就先去了解自己的感受， 对, 对， 然后再通过语言去表达出来。 对， 他做到了这一步以后，才有可能在之后的生活当中去感知别人的感受。 没错，没错，就是做一个你可以站在别人角度理解别人感，就是共情能力嘛、 嗯。 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所以这本书好像没有中文的译本，就叫 The Way I Feel。对、 嗯， 这是一本就是。而且里边有一个很可贵的情绪，很多中国家长在忽略刻意不提，那种情绪叫 scare， 就是 害怕 吧。 嗯， 对，很多人都说哎呀，尤其是男孩，你要坚强，你要勇敢，你什么都不能 怕，怎么可以害怕，男人有泪不轻弹。 对, 对，但是很多孩子其实在我们就是上课的过程中发现他有时候会害怕，但他嘴里喊我不怕，他就认为害怕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shame 的、 嗯、 对，他会觉得很 shame， 我不可以害怕，但是害怕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种非常正常的情绪、 嗯、 所以我们要通过绘本的方式告诉他们，同时课下我们会跟家长说，你可以跟他分享一件你也害怕的事情、 嗯、 让他觉得这是正常的情绪。 嗯， 所以这样的孩子就是有，他会说，不会压抑自己。 嗯， 对，这是一本就是理解自己情绪，然后第二个就是理解情绪之后，我们还想对自己的情绪控制游刃有余，也是情商的一种体现。然后我们有一本叫温Sophie Get Really Angry、 嗯、 这个是有中文译本的，叫苏菲生气了、 嗯、 他就讲我生气的时候啊，然后我可以比如自己在屋里待一会儿，然后或者我可以推开门，然后我去走一走，然后散散心。嗯，也是告诉孩子除了哭闹喊叫在地上打滚，我还有 很多更优雅的方式。 第一本书的 Way I Feel 是告诉你你可以有各种情绪。 对。 第二种 When Sophie Feel Angry， 对 ，Get Really Angry， Get Really Angry 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种抒发自己不好情绪的途径、 对 方式。 因为很多孩子他觉得家长觉得无理取闹，并不是他想那样，是因为他并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表达。所以主要是我就从人格培养方面推荐这两本， 很好，这两本书我觉得是会让辣妈酷爸们很受用的两本书。那丹丹呢，你在陪伴老大和老二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经验吗？ 还是回到重点，就是我们家有两个男孩，所以经常会有各种大家了解抓狂的阶段。所以不论是我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像我们欣慰有的时候会遇到好多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在这个宝宝的养育过程当中，就像 LC 提到的，我不了解我的宝宝怎么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对话。我自己的经验包括我身边很多妈妈的经验，我觉得会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给宝宝初期读绘本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会比较以这种有触摸感的，比如说有的是纸书，或者是可以撕的，或者是可以翻的这种， 还有带小洞洞可以抠的， 对， 还有一些带毛毛的， 对，这是一种 探索， 对，当他去探索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有意思，那么他可能就不会总是跟爸爸妈妈处在一种很僵持的状态，让你觉得很抓狂。然后第二种绘本就是当宝宝稍微大一点了，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把尿啊，我们怎么样去便便呀，还有就是他不爱刷牙呀，他不爱吃饭呀，等等，我比较推荐这类的绘本给爸爸妈妈，就是包括有一些，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看好像是叫米米，有叫米米尿尿，米米要吃饭，还有什么米米交朋友，就类似于这种跟 LC 讲的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的话题。然后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就是当我们去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是比较会习惯于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就像我们读那有一个绘本叫做细菌大王，然后我就会给我们家老大演出来，我就是那个细菌大王，他不爱洗手，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些方式演出来。对。然后从泌乳顾问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他在喂母乳的话，相对来说如果一个妈妈准备离乳了，他就不要喂奶了。这个时候我们会比较推荐两个绘本，一个叫做再见妈妈的奶，还有一个叫奶精灵的故事，对不对？哎，对，因为有了这两个故事之后，相对来说对于宝宝来讲，他会似懂非懂的感觉到，哦，原来我一点点的长大了，我妈妈对我的陪伴并没有因为不喂母乳就少了。 宝宝也会有产生自己的对象感和自己的人物设定， 会。 而且其实我通过你们讲的推荐的这些绘本，包括所有的辣妈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前我看过一个朋友圈的标题是叫做中国的老人们会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他们愿意听陌生人的建议而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对于养育的这样的方案。我当时觉得对呀，为什么他们的逻辑这么奇怪？但其实回归到每一个人的个体，包括小朋友也是，他们也会去愿意相信或者是更愿意去学习那些卡通人物教给他们的生活习惯， 对， 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亲妈不停地在他耳边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不可以这样也不要那样，他其实反而听不进去， 对， 说教几乎达不到效果。 所以其实这个逻辑，这个咱们成年人认为很奇怪的逻辑，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就像偶像啊榜样啊，他们真的是有力量的一样。所以这是丹丹从生活习惯方面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包括离乳的时候的一些绘本。月月，你离绘本的时间是不是有点 对有点远 了？然后现在我的那些绘本就全在我们欣慰母乳哺育支持中心的那个大厅里， 作为图书馆的馆藏。 对，因为大家都会看一看嘛，有的时候小宝宝特别小，大概没有断奶之前一岁多什么都有来的嘛，然后等妈妈的时候或者是说老人在那儿等候的时候都可以看一看。那些绘本呢，我是从最早的可触摸的这种开始给他买起的。然后这些绘本一开始我就觉得是浸入式的那种感受。很多妈妈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最大的问题，她说我念绘本她不听，玩布书这孩子根本就不玩，他吃他撕，那就刚刚好啊，他要探索，那你就抓住孩子这个敏感期，让那些书可以玩起来，让那些书本那些绘本可以给孩子不同的感官，除了看之外的感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让孩子对书感兴趣。 对，所以其实念绘本这个事情也跟我们今天的选题这个话题是有关系的。宝宝的节奏你到底怎么去 get 他，怎么去 hold 住他的节奏，不是说你告诉他现在要听绘本了他就会听的，但是你如果坚持给他做，总有一天他会跟上你的步伐的。这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详细展开去聊的一个话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资讯方面。第三条要分享给各位的关于牙齿的健康，这也是非常值得辣妈酷爸们来注意的。因为相比之下 可能咱们身边的咱们这一辈吧，对于牙齿的健康可能还不是很关注。但是要告诉大家，其实一口好牙除了可以帮助孩子吃饭吃麻麻香之外，也可以帮助孩子说话的发音啊，帮恒牙提前站位等等，很有作用。那怎么样能够让牙齿保持健康？美国牙医协会表示，关于宝宝的牙齿保健有一个公式，叫做1+1=0。这个公式的意思是说，宝宝长出第一颗牙齿就要第一次带他去看医生，如果能做到这样的1+1的话，就可以让牙齿是健康没有蛀牙的一个状态，是这么的一个意思。所以一般第一颗乳牙都是在6个月到1岁之间，半岁到一岁之间嘛。那美国的儿童牙医协会和美国牙医协会这个医生协会都一致推荚，婴儿第一次看牙应该在1岁以内，而且是有很足够的数据来支撑这个理论的。和其他的儿童相比，1岁之内就去看牙医的儿童，在5岁之前可以节约掉大概40%左右的医疗费用。因为如果你一旦已经发生问题了，你再去看牙医的话，可能治疗费也会更昂贵，同时孩子也会更受罪一些。 嗯， 对。 但是对于牙齿这个事情，咱们一般父母很少有第一颗乳牙就开始带他去看牙医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太小了，甚至连躺都躺不下来。你们两位当妈妈的经验或者经历，第一次带孩子看牙医是什么时候？ 嗯，像刚才袁英提到的这个1岁之前第一次看牙，我今天真的是学习到了，所以我立马就觉得明天赶快给我们家老二约一个。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之前所得到的理念是从宝宝长出第一颗牙开始就要刷牙。 对对 对。 对， 我们是有在做这件事情的。 嗯、 对。 那刷牙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他不愿意刷的这个过程？ 必须有的。 是不是每个妈妈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吧？ 咬我的手。 对。 因为一开始大家会带那个，就有很多产品现在市面上有那种擦牙的布。 对 对，日本那些背心什么的，然后还有纸套，硅胶的那种。我一开始在想，牙膏这个东西，它毕竟是对吧，算是化学产品，它再说可吞咽，我有点担心，那我就不给他用牙膏，直接拿这个纸套伸进去。他只要张一次嘴，发现是这种触感，他就会拒绝。 嗯， 他把牙关咬得死死的。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牙膏是个神奇的东西，它真的很甜，很受小朋友的关注和喜爱。他会为了吃多吃一口牙膏而把牙刷含在嘴里很久。可是这有一个问题啊，牙膏不能吃太多吧？ 对，毕竟不能往饱了吃。 对，其次， 袁姨果然是一个非常有实战的妈妈。 其次是你得让他刷全了所有的牙齿才行，这个怎么做到？我也很疑惑这个问题。三位有好的招可以支吗？ 我们这边其实专门有一个课叫 Life Skill， 就是一些生活技能。 嗯、 比如就是牙医这一个是专门的一项，就是会教小朋友习得这种习惯。一般我们会带小朋友去一些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些医科诊所、小诊所那种然后小朋友呢会穿上那个医生的白大褂，然后有一身行头在那边。首先让他对于这个环境他不惧怕，对于牙齿，然后会有一些绘本，比如有蛀牙是什么样子，然后黑的，然后就会牙疼啊，然后会做不了很多事情啊。然后除了看过绘本之后还要实操，因为孩子是需要游戏加体验才可能学习，所以我们会真的就是拿一个做那个，就是比如一个板子，上面有一颗蛀牙，是一张纸，然后呢我们会拿那个牙刷，然后再蘸一些白颜色的那个颜料，说我们现在要刷牙，然后刷掉之后，然后整个牙就变成白颜色的了。然后会当时配一些儿歌，比如什么我有一颗大白牙，上边的牙往下刷，下边的牙往上刷，就是很形象很生动的，然后会教给他们怎么做这件事情。 那像这样的 life skill 一般要孩子多大以后才可以接受这样的训练呢？ 2岁半以后吧。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理念就有点晚了耶。 啊，但是可以怎么做？ 对，技术本身 可以玩。 对 对 对 对对，因为我们要带小朋友去那个专门的机构去做这件事，所以他是要求有年龄的。但是 家长可以自己在家， 没错，你在家里也可以做，就是拿牙刷。就是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做？往往是做这件事情时候给他留下不好的情绪了，他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愿意，我害怕，所以要把它变成游戏，让他觉得很开心，他一定会做。 我就特别相信这游戏的力量，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处女座的 九月生人，特别挑剔。 对，想想看，他那个 咱们北京话叫轴哈，就那个劲儿上来真是不好引导。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了一办法，第一次的切入点就关于牙这件事情，切入点是在那个咱们中国科技馆，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牙的模型，小孩可以爬上爬下啊，就特别，我估计现在应该也有，它是一个长期的展。然后呢，他就在那爬上爬下，特别喜欢，我就教他应该怎么刷牙，然后应该哪个牙是什么样子的呀？他自己嘴里也长有长啊什么。那会儿大概不到3岁，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跟他说，我们去刷牙吧，不，然后说那我们去钻洞洞吧， 好。 同意了，对，就同意了。然后接下来我就为了他能有一个很好的记忆，我还特意买了一个牙齿模型 啊。 对，从那可能是我同事他比较有印象，然后就把那个模型放在家里，让他没事玩一玩，他就能知道，哦，那个刷牙是可以当游戏一样玩的。 家长是需要有游戏力的， 对，游戏力的。对，我比较 金牌金宝贝家长。 真的，这家长都已经开始可以自己创造游戏了。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小宝宝， 我是比较相信游戏的力量的。 对对对，对他来说，那种一味的说教，包括只是从图片上或者是从绘本上去看，有的时候他并不能够走出来。他可能会觉得，哦，好像看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就这样。但如果我们把它演出来，比如说像演一些细菌呀，或者演一些这种， 对 其实对宝宝来说是挺管用的。 对， 有关牙齿，其实还有一个绘本叫做《牙齿大街的故事》。对，它其实讲的就是那个牙齿里面，它有一些小士兵，然后当你的牙齿坏掉了，它就会在你家里住房子。它其实就讲的是那个蛀牙 怎么产生的。 然后那个小洞，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将军还是什么，刷了一下之后，然后这个蛀牙就消失了，他就会有一个印象。 对， 然后我们再去演里边的那个牙齿的细菌。 对，包括其实也要提示大家的是，就是奶睡这个坏习惯，它不仅说是会给孩子呼吸道产生一些比如窒息的影响或者是威胁，同时它是会增加乳牙蛀牙的几率的 啊。我就是 在出牙期之后需要注意。 你就是 对，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会就是奶睡，所以我 喝妈妈的奶，就是你后来喝配方 刁奶嘴，对，然后所以我的牙是真的不好， 是吧？我觉得这一点从我们泌乳的角度来讲，还真的应该跟各位家长稍微澄清一下。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让宝宝用奶嘴或者是含着奶瓶睡觉的话，常规上是一岁以后夜里面一定要戒断的。因为无论是这个含奶嘴的方式，还是里面在喝配方奶的糖分，都会容易让宝宝的这个蛀牙风险增加。 你看， 但是 LC 刚刚叹了一口气。LC 你是奶到什么时候？ 快3岁吧，差不多。所以我就是里边的槽牙全都已经做了那个根冠，对。 所以你当时乳牙坏了，也影响到了恒牙。 对，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家长说，反正是乳牙都是要换掉 的 嘛。 反面案例。 所以这真的是要注意，因为牙齿是陪伴所有人一生的一个习惯。好，我们今天的如何去get宝贝的节奏，我们刚刚其实在看绘本也好，动画片也好，包括生活习惯的刷牙上面，都已经讲到了宝宝的一些节奏。而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详细来教各位辣妈酷爸们怎么去找住你家孩子的那个节奏，然后和他一起能够有一个步伐的磨合感。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北京时间下午的4: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在辣妈正传我们今天的母婴环节呢，有三位母婴界的大咖，我们继续欢迎一下来自 IBCLC 的冯月、宋丹，还有来自金宝贝的 LC， 欢迎你们。 哎，我们刚才上半段虽然看似是在说母婴方面的一些资讯，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如何去 hold 住你宝贝的节奏是很有关系的。不管是在平时看动画片、读绘本，还有在刷牙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培养上，孩子的节奏跟成年人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你们一定也会经常跟我一样听到身边的这样的辣妈呀、酷爸们，他们会去抱怨。比如今天我还刚刚听到一个新手辣妈跟我讲说，怎么办，我们家孩子还有四天就要百天了，脖子立不起来怎么办呀？我跟他说，我说你问问你妈妈，你当年小的时候脖子真正立起来是什么时候？他说我妈说了，百天就可以拍照了呀。我说脖子立不起来不影响拍照啊， 这拍 急什么，是不是？所以因为现在孩子整体的阶段，他都会比之前的孩子，比我们那一波他要更加发育的可能 进化了， 对，骨骼各方面会更硬朗一些。 因为其实因为是孕期，现在围产的保健做的 营养太丰盛了， 营养好，然后维生素 不见得每个孩子都会在白天那一天或者白天的前几天就一定能立起脖子来，是不是？ 肯定没有，绝对没有。 我们经常跟妈妈爸爸开玩笑说您看咱们可能知道百天应该立起来了，六个月应该加辅食了，对不对？ 嗯， 但是咱们家孩子没带表啊。 他并没有随身佩戴这样的器具啊。 对， 孩子没说可以看日历，哟，今儿仨月了，我得加一个，我得马上吃一口辅食。 对，但真的有爸爸妈妈，他们就特别执着的问我说， 太纠结了，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宝宝说明书啊？ 因为宝宝真的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大玩具，但他是没有说明书，这个说明书需要爸爸妈妈自己去谱写的，而且每一个孩子说明书都不一样。 嗯， 所以欢迎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我们的辣妈酷爸们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上半节再问大家哈，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部动画片，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所以节奏这个事情充斥着他的整个成长过程。 嗯， 除了刚刚说这百天会不会立脖的这个事情哈，包括在待人接物呀，面对陌生的这个世界等等，有很多的案例。 嗯， 成年人通常会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孩子，比如说上早教这个事情吧。 嗯，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刚开始上早教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对于每一个人物都会非常的好奇。 嗯， 但是他表达好奇的方式是发愣。 嗯， 就张着嘴就一直这样保持一种 呆萌， 对，呆萌的状态。那其他小朋友可能很快就融入了，他在那儿一直这样发呆，其实我作为家长我是着急的。哎，为什么所有小朋友 特别理解你， 对吧？为什么其他小朋友在唱那个 Hello 啦啦啦啦就开始唱 Hello song， 对不对？但是你却在那儿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在干嘛，就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的状态。对，但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你看似他一直在开小差，或者是没有在关注，其实老师教他都知道。 对， 就是小孩是一个吸收性的心智。你一开始很多孩子，反正我的儿子跟你的儿子应该挺像的，小时候直到现在他们认识的就知道我们家孩子特奇葩。 嗯哼， 所以他是慢热的那种孩子。就比如说老师要教一个什么东西，尤其是小的时候，在早教的时候，他进去第一次先进去不认识，嗷先哭一鼻子，确认 我 安全， 皱眉头， 就第一次确认我安全，开始跟每个阿姨都好看呀，那些老师都特别漂亮，献媚谄媚，然后确认自己哎特别好，然后到教室里老师教什么不跟着干嘛。最早的时候他一开始刚去一岁都不到嘛，老师让干嘛都不干嘛，然后慢慢的回家，他用回家窝里横的方式告诉你我今儿学会了。比如老师说从这儿到那儿要去拿一个球，他回家就噔噔噔给你拿一个球，然后举起来怎么转三圈或者怎么样，就特别有意思，就回家显摆去。然后当时，但是你当你能理解吗，七八个妈妈都在围一圈的时候，只有你们家孩子完全没反应的那个感受。 对，特别能，就是感觉其实是有点没面子的啦。 对， 然后那个没面子也不是说真的是说要去争这口气，而是说你怎么 就 跟 着他 不一样呢， 就是不在一个拍上。他 这件事情啊，我要为就是所有的就是觉得比如孩子在观察，就有点 就是内向啊，或者回家说窝里横，我要为这一类孩子鸣不平。 Uh-huh. 其实我就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如果他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看一个新的事物，他还可以保持待在那里去认真的看，所以说明你们带的好。因为孩子学习是有一个过程的，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它一共分成四层。第一层我们叫 discover， 就是发现的过程。 嗯哼。 你是需要给他一个长时间，让他认识，让他看，然后触摸，让他去听那个声音，看他有什么变化。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习的。那往往有的时候家长着急啊，说别人去了，你怎么不去啊？然后就 push 他往前。但你恰恰你打断了他这第一层的发现的时间，反而他以后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但是对对，其实你是打断了他自主学习的这个过程了， 所以这就是孩子他自己特有的一个节奏嘛。 是的， 反而是应该去适应他的节奏。 是的， 而不是强迫他去按照咱们的节奏来。 对 对, 对， 而且会观察的孩子，他的思维，他不是在那傻看，他是想的。所以家长可以做的是，你看他在看什么，你帮他讲解，但是他这个看和观察和思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他以后遇到事情也是一个会认真去思考的人，他的思考能力、独立思考的意识是很好的，所以这是优势，一定跟家长们说清楚。 听到了吗？如果你们家的孩子节奏一时半会儿你还难以琢磨，你还觉得说他怎么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这时候你应该感觉到很自豪， 这是优势， 这是他的优势， 对， 他必须要去呵护他 内心的 对 感焦虑感。 对，这个是我们教学理念，有一叫相信每个孩子的独特性不一样的，就是你只能纵向比较，不要横向比较。说为什么？因为往往比较的时候，妈妈都是拿自己孩子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长板去比。 就是我们小时候也会受这个伤嘛。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个传奇人物就是 别人 家 孩 子， 对， 永远不知道那个人在哪儿，但是他就是比我好。什么都比我强。 对，所以这是家长们看待孩子，你要发现自己孩子的优势是什么，让他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他的你觉得相对来说他的短板，只是他在发育的过程中，只是现在他还没有发育到这一块儿，给他时间，你只要给他足够的信任，他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家里人爸爸妈妈能做的就是信任和支持，对孩子的未来是很乐观的。你要让孩子觉得你觉得他行，他就能感受到你的这种相信他的感觉，他当然会好。 嗯嗯， 对。 所以月月，你在当时发现了你们家孩子和别人的拍子不一样的时候，你是采取了像 LC 刚刚所说的相信和支持吗？ 因为其实是这样，你就算不支持他，他也有自己的速率， 对， 他是一个独立存在的， 他非常坚韧不拔， 他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小生命，你能理解？就是你想拽他，他也不会，他有自己的节奏啊。这时候就只能顺其自然， 嗯哼， 啊，就一直顺其自然。现在已经九周岁了，依然还是挺 special 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还是要支持他， 非常有独立思考。 对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每个妈妈都是这样哈，就像刚才 LC 说的，大家都会去拿自己的短板去比别人的长处，这个应该说算是妈妈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对，就像刚才袁一和月月在说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会觉得这样孩子挺好的呀，因为我们家孩子 大家都看别人家孩子好， 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不光是游离，我们还属于长期破坏纪律的。 哦， 他有三类宝宝，对不对？有的孩子是坐在这里安静的啊，哈喽歌开始唱了，对不对？有的孩子是啊、哦，或者是安静 观察的。 我们家就属于游离，对，就是这样。所以会有另外一种心情，就是啊，你们至少不会打断纪律，我们家就会。有的时候被迫没有办法拉回来，再拉回来，对。但是后来发现，就像 LC 说的是这样，其实你不去干预他，他反而会好很多。 嗯哼， 对， 这个有一个名词，你家孩子学习方式叫动觉学习。 对，是的， 这是都他们每个人都绝对不要拿同一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尊重他们人权的一种表现。 对， 对 对 对， 是的， 是的，包括这样的小朋友的节奏也体现在他们和同龄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会一直认为说我跟我的好朋友啊，当然这个也得看对方家长的态度啊，你得观察。我跟我的闺蜜们带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底线就是只要不打脸怎么都行，只要不抓眼睛怎么都行。所以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会为了争抢一个玩具，虽然现在岁数很小，都不到两岁，但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慢慢产生物权意识，他们会去对别人手上的哪怕是同一件东西会更感兴趣。所以我会觉得说孩子的 的事情交给他们孩子自己去处理。 嗯， 这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个，你们家孩子被别人打，被别的孩子打了，家长该怎么处理，这个也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所以三位对于孩子之间这件事儿，什么抢东西了呀，吵架打架了呀，你们觉得平时会怎么处理？ 嗯，一般是这样，这个场景在就是金宝贝，就是我们有一个自由活动的区域，会有一些那个 share 的玩具，大家都可以玩。嗯、 对， 就经常会出现的场景就是这样的。 啊、 然后很多家长就很哎呀，怎么办呢？就觉得该管又不知道，又不知道度在哪里。然后就是感觉管多了，是不是孩子以后就没有自己解决问题能力啊？管少了是不是受欺负啊？就是在纠结这件事情。嗯、其实我的建议是，家长就在旁边观察，什么时候该管呢？是当孩子出现，比如他的玩具被别人拿走了，你观察一下，嗯、看看你的孩子有没有 在意。 对， 他不在意， 对， 无所谓。对， 对，因为 在意了， 没错。因为孩子其实你不要把他想象的非常脆弱，他其实如果他能接受这个东西被别人拿走了，我能调整，这是他内心的一个力量。 嗯、 就是我 很好、啊。 对对、嗯，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遇不到，就都遇到顺的事情嘛。 对对对， 你面对逆境的时候，你需要有承受能力的。 是， 所以他能承受，你就看看他，他可能做一点别的事情，他自己就恢复了。那、 嗯、 如果他有的时候是很不开心，回头找你的时候，我看很多妈妈也过去，就是不管，也不可以。这个时候是要 给他回应， 对， 是吗？ 要关注，这样手第一步做的是情感关注。 嗯哼， 就是 我关注到你心里 不开心了、 嗯， 因为什么什么，是不是？就是你要确定他是不是因为那个点。第一点做的是他在遇到情感有波动的时候，他妈妈哦，原来你是一个懂我的人，这个比解决事情重要的多。 嗯， 因为 对，就像咱们难受的时候一样，我们更需要一个 说到点儿上了， 看见我了。 对 对, 对。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他情绪就已经化解了一大半了， 嗯、 剩下的时候如果是同龄人，避免不了争抢，就是你可以就是让他其实再继续玩，但如果是比他比如大很多的孩子在那儿，你也会可以叫他保护自己，比如如果哥哥想玩，你跟他说，比如你可以跟他交换，或者说你也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玩，就你给他一些他能做到的方法。嗯，因为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在回头寻求家长帮助的时候，有一些家长会自己的情绪会比孩子那个事件影响得更 激烈， 说你去抢回来。 对， 嗯，但是这样 就是给他了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 雪上加霜。 对， 首先我的东西，比如被别人拿走，我就不开心了。这时候我发现我最爱的那个人过来还说了我， 嗯， 一层感情加第二层感情。首先他觉得，首先他是一个受害者，受害者情绪。然后后来又加上我的家人又不能理解我，所以这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对孩子更糟糕。 So sad。 对对。其实我们其实重要做的不是解决具体事情，而是你让他内心有力量，他有这个自信去解决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方法后边都是可以通过绘本或者是角色扮演游戏习得而来的。 嗯， 但是这个情感支持一定要给到孩子。 技术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对， 但是这种情感的植入是必须要第一时间的。 对， 那我这个问题就要问丹丹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对吧？尖锐。你们家有两个男孩，对不对？都是亲生的， 是的， 是不是？哥哥在年龄和体力和身体上都有各方面的优势，现在出现过两个男孩抢玩具、哥哥弟弟抢东西的情况吗？ 目前来看呢，应该还谈不上抢。 嗯， 像我们因为大孩子和小孩子的年龄差五岁， 啊， 所以比较小，在老二还没有活动力的时候，对，基本上就是老大拿老二当玩具。对， 那 我 要问那个问题，有没有吃醋的时候？ 有， 妈妈抱这个没抱那个，那个就不干了。 哦，有，这是肯定有的。嗯，对对对，这种情况是肯定有的。 那你怎么办？ 比如说大部分情况下，因为我还在喂母乳，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跟老二黏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吃奶。 嗯， 这个时候老大如果飘向我，因为我只喂一边嘛， 嗯， 所以另外一边我就会跟老大说，来 一起喝点吧， 坐妈妈腿上，或者是妈妈搂着你。对，我们家现在比较习惯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家 吃了吧， 他不会吃，当然不会吃了，他就是过来。然后他会选择一个他自己觉得非常好的位置。现在他会比较喜欢躺我腿上。 嗯， 过会儿玩一玩弟弟的腿。 嗯， 然后就很开心的就走了。 啊，这个妈妈和两个孩子这个场景太其乐融融了。 这就是情感回应，就是 他 满足了。 妈妈 就是别忽视他。 对，千万别说我喂奶奶你靠边。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弟弟喝奶奶，你千万别打扰弟弟。 对对对，因为我们曾经，对，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跟好多二胎妈妈聊过，就是在老二睡觉了之后，老大经常会主动打扰他睡觉。因为所有人都会跟他讲，弟弟睡觉啦， 嗯， 你不要再打扰他，你要安静。他说好的。 然后进到房间里滴滴滴滴、 啊、有我当时在月子会所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居妈妈，她的老大当时才13个月，然后老二已经在月子里了嘛，然后老二是一个妹妹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这个二胎中间隔了只有4个月，这是隔的有点太，对对，太短了， 妈妈很辛苦、 对，很辛苦。然后当时就是老大是儿子，然后老二是个妹妹嘛，也是睡觉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嘘，妹妹睡觉，然后他就会说嗯好的，然后摸摸妹妹非常温顺，他说哎你看这哥哥才13个月那么有样，突然他就开始别开始扇妹妹，其实孩子他会有一种逆反的情绪的， 动 别夸我越夸越秧、 对对对 对， 所以还是有了老二格外要给老大更多的关注，这是每一个经历过的妈妈 格外给关注、 都会建议大家的一种做法， 对 那月月呢，因为你家孩子9岁了嘛、可能就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已经开始进入到一种就是战斗能力比较强的一个状态下。 哎呀，这个跟孩子的性格有关系， 有关系， 而且跟引导有关系。我们家这个从小就内向，从小就有独立思考能力， 也不愿意跟别人发生冲突。 对对对， 哎，特别 评价是对的， 特别不愿意。我以前我试过，就因为我觉得我儿子内向，我是个外向。 你还试他是吗？ 对，我试尝试 激他， 我尝试就帮他营造一个场景，就家里请多请个小朋友来我们家，然后结果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为了抢一个我们家的汽车玩具、都已经打得不行不行了， 然后你儿子旁边就冷眼旁观， 他没有冷眼，他抿着个小嘴从一侧小跑着颠颠颠的跑向了旁边的另外一侧，就那意思是、 跟我没关系这事 对、 然后 我没有干这个，好聪明。 直到现在9岁了，他常常还会有他自己的 iPad， 其他两个跟他一块玩的小朋友抢的不行不行了、然后最后说两边父母把他拉开说哎，为什么那个你们俩抢这个 iPad 呀，然后抢的谁的 iPad 呀，就那意思谁的赶紧还给谁，训训哥哥的，然后就这种是抢的我儿子的东西，然后我儿子完全无所谓， 他也不生气， 无所谓，他 也不参与， 他也不参与，他绝对不参与， 情商很高的孩子， 对，他自己会调整啊， 对，而且因为月月很外向， 然后 他们家迅迅又很内向，所以我经常跟月月说把他放到我们家养吧，因为我也是处女座。 太能理解彼此，但是其实月月现在跟他的九月份生的儿子这个节奏很合拍啊， 我 他们完全能够互相感觉到那个脚步。 对，我真的曾经就像 LC 讲的，我真的曾经尝试过引导这个孩子，或者是像我所说的给他营造一些促进啊或者怎样，后来我发现孩子就是他自己带着他自己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你就顺其自然，他怎么开心他会反应给你啊，不一定非得。 此时此刻应该想起苏芮的一首歌，跟着感觉走。今天宝宝的节奏到底怎么来把握，我们现在是聊到这里啊，进入到第三环节我的秘密花语，也看一看网络上面我们的互动当中有哪些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宝宝的节奏，他们是如何来把握的。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叫大培培的妈妈，她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家娃上这个早教课一年了，依然还是到现在满场就自己玩自己的，自己跑自己的， 举手。 你们家孩子依然还是这样是不是？ 对， 就我们刚刚也都已经解答过了嘛，不用去担忧，他总有一天会融入到这个集体里面去，他在跟着自己的节奏跑，所以你不要去给他带一根绳子去牵着他跑到哪儿跑到这儿就没有必要。 妈妈这样建议就是一定要坚持，就是重复的次数够你，并且保有就是对孩子的信心是绝对可以的。对， 还有一个叫做 Gentiby 的妈妈说，我们家小妞遇到了超喜欢的女神级的老师，每次在互动的时候就每堂课整节课都是眼神只有你，一刻也不能离开。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们家孩子有点像那种发呆的状态，就愣神儿啊。包括我们家孩子其实还出现过，就是金宝贝不是有那个大的玩偶，每次都是有不同的老师来扮演的嘛。但他其实是一个成年人的高度，且头有那么大，所有小朋友每次有金宝舞的时候都会很开心的围过去，然后跳完舞以后还要去摸一下金宝握个手，我们家孩子很好奇想要去看，会拽着我去。但是一旦金宝走近的时候他一定会眼神躲开。我就觉得说他可能是有点害怕， 但是我不强迫他一定要去接触。 对 对， 我会摸给他看，我说你看金宝，其实里面藏的是贝拉，里面藏的是谁谁谁，是你熟悉的某一个老师。但他虽然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勇敢的伸出他自己的手了，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总有一天也会好的。 会，就是他只是此刻他没有想去而已，就是只要是他需要你支持走到哪里就可以了，有一天他想去握手他自然而然就去了。 嗯， 所以就不用 太担心，就静静等待他伸出自己的手就好了。 对， 是不是？ 对， 嗯哼。还有这边有一个叫哭噜噜的妈妈说啊，你们讲的完全就是跟我们家宝宝有共通之处，他说每节课他都可以静静的看完。 我喜欢，很喜欢这样的。 然后拿乐器拿乐器的时候也都是大家挑完了之后他才拿得到。 对， 而且总得坐在我身上，不肯下去，不肯离开我。 嗯， 但是呢好像在课堂上看到的他都会默默记在心里。 嗯， 对， 嗯， 回家还会跟着复习。 嗯， 现在也会慢慢的去主动参与，会愿意坐到地上了。 可以，可以的， 会愿意和别的小朋友一起互动。虽然在外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怎么活跃的孩子，但我知道真的他已经改变了很多。 对， 纵向比较。 对， 还是那句， 而且告诉这妈妈，未来你们家孩子有可能是自己的特别好的学霸， 是自己能够管理， 我相信 特别强。 对， 好， 所以妈妈真的是孩子的那个钥匙。 对，你一定要找到，就是自己可能你会带一大串钥匙， 对， 但是你要找到真正属于你们家孩子的那把钥匙。 嗯， 对， 嗯， 好，感谢三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也欢迎各位在节目之后呢继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反复观看我们的节目回看。稍后为你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明天见，拜拜， 拜拜。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